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我是朱明奇，这里是三 D 画新闻， 我是樊素。 还今天咱们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好，这个咱们音乐台的小静，好，欢迎小静。 大家好，我是从音乐台窜过来的小静， 从隔壁过来， 跨界发展 啊，跨界发展。串门过来的小静呢，今天请过来主要是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文艺青年的这个向往的神地哈，西藏拉萨。你看你已经到了10月4号了，我估计这两天这个大家如果说你还没有到达拉萨的话，你11计划去西藏的这个旅行估计是完不成了。但是呢，在现在全国各地是普遍景点都遭到游客攻陷的这个时候，拉萨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拥挤。 嗯，因为去拉萨它的那个条件毕竟有限，因为在那边已经很冷很冷了，早晚气温这个温差特别的大，而且那边高原反应很严重，很考验人的生理素质啊，一般不想找死的人是不想去的。 所以你看像这个 你知道他回来跟我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我活着回来了。 有那么可怕吗？ 他说我在西藏都能活过来，我什么事儿都能挺得下去。 对， 有这么夸张吗？ 这个这么厉害。九寨沟和华山，你看昨天他那边昼夜温差也挺大的，晚上山上也下到10度以下，但是照样三四万的游客往山上走。我看昨天这个腾讯的这个新闻推送说是游客攻陷了九寨沟。 哎，你说到去西藏旅行哈，当时他跟我讲，他说他要去西藏啊，我买了一个背囊，他说特别便宜，只要几百块钱。 对， 我说你行啊，去西藏，还是觉得能去西藏旅个行，这还是要点勇气的 啊。 即使各种真的文艺青年、伪的文艺青年都向往所谓的西藏朝圣哈，但是我确实看到网上有一种微博帖说贵国的文艺小清新， 对， 提到两个地方呢就不那个气不打一处来，说是一个去西藏朝圣，一个是咖啡馆读书。每次想到这个悲从中来啊。不过咱们小 还有个在家里念密宗， 念密宗。没有，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样去，一路上是怎么过去的。 我是选择了坐火车上去，因为有首歌叫那个坐上火车去拉萨嘛，坐上了火车去拉萨，真的有这首歌的 啊，真没听过。 然后呢，我就是选择从上海坐火车到拉萨，因为我觉得横穿了整个中国嘛，然后去感受一下青藏铁路，毕竟是这个海拔最高的铁路，去感受一下。 是 两天两夜坐上去特别不容易，我坐的是硬卧，然后呢，在火车上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奇葩，我坐在那里插电源去充手机电，然后呢软卧就会走出来一个哥们儿，我根本不认识他的，在我对面啪坐下。 你看我这土豪金咋样？ 不是，他一般那个去拉萨的都有一些装备，必备的一些装饰啊，就是 比如说呢， 男生穿一件 T 恤，然后就短袖 T 恤，这么冷的天，穿件短袖 T 恤，里面一定要挂两串大佛珠，佛珠不露出来，就给你在脖子上看到你里面是挂了两串的。然后呢， 就是要感觉这个衣服底下有东西凸出来，凸点的那种， 对对对， 凸点的大佛珠。 要让我们感受到他真的是去朝圣的，是信仰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坐下来之后就开始问我，哎，你第几次去拉萨呀？我说我第一次。我说你呢？他拍了拍身边根本也不认识他的一个人的肩膀，说 他是记者吗？ 不是，拍了拍旁边一个哥们儿肩膀，说：“哎，哥们儿，你跟他说我都去几次西藏了。” 那哥们儿说：“你谁啊？” 哥们儿朝他看了一眼，摇了摇头，不说话。然后呢，我说你今年第几次去吧？他说我今年已经第4、第5次去了。我说哦，那你真的挺闲的呀。 所以他是真的去朝圣的。 他不是去朝圣，一般就是有这样的一帮人啊，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志愿者，他不会告诉你他真正从事的是一个什么职业，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说 他志愿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跟我说雅安地震的时候他有去当志愿者去救援，我说你一个人进雅安啊，那别人怎么认你呢？你有志愿者的什么工作证什么的吗？他说没有的，我进去他们就说哎你来了， 自来熟。 对对对，我说哦你已经开始刷脸了是吧。 哦，这哥们儿真是 对，但是他跟我聊着聊着呢，我就想到我以前也认识过一个哥们儿啊，那个哥们儿呢是混丽江的， 混丽江，你看这个混拉萨跟混丽江， 丽江也 混，丽江混阳朔， 丽江什么凤凰都毁了， 对，就混那一块的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呢也是一样的装扮啊，大冬天的穿个短袖，然后戴个佛珠，然后呢跟你说那个佛珠他。就给你也不告诉你多少钱买的，给你比个数字，给你比个手势，手是八，那你说你 也可以是两块钱， 你是八百呢，还是八万呢，还是八十万呢？这不好猜是吗？然后呢，那哥们儿就上来之后，先给你一点甜头， 怎么了？ 就是请客吃饭一定要抢着买单 哦， 不管是干嘛一定抢着买单。然后上来就那会儿吧，还比较流行 iPad， 刚出来的时候，一人人手送了一个 iPad， 人手送 iPad， 人手送 iPad， 就跟散金一样，然后去喝酒，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对，吃饭啊什么的，他就会把一串这个车钥匙放桌上。那车钥匙肯定是豪车，什么法拉利啊、劳斯莱斯啊那种啊、然后会给你看一些照片啊，他去什么白宫啊、去法国啊、那些照片。 有跟王林的合照吗？ 没有。后来吧，那哥们儿突然失踪了。失踪完了之后，隔了没多少时间，他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说他进监狱了。因为他去他开的那个厂，那因为税票的关系，好像因为逃税啊什么就被抓进去了，需要我们去解救他。但是解救的钱也不多的，大概也就是几万块钱，个位数的那种几万块钱。那当然我们不傻呀，是吗？肯定不会去救他。后来呢，他看我们没反应，又说啊他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他又自己整了一个车祸，还给我们看那种车祸的照片。后来我就越想越不对啊，我就闲来没事，你知道吗？我就在百度搜索车祸图片，结果翻到后面几页，看到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所以当那个拉萨车上那个志愿者哥们儿啊，跟我说他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开始跟我说什么延参法师说什么什么的时候， 延参法师， 我就觉得哎呦，又是一个骗子吧？ 对，神命如此毁谤的。 对对对，他就说延参法师说过什么什么什么。哎，你看微博上王菲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去西藏朝圣的那一串佛珠要好几百万呢，我这个算便宜的了。然后他当他说这些的时候，已经听得云里雾里了，已经不想再听下去，就走了。 所以你觉得他真的是个骗子？ 后来我觉得为什么认定他是个骗子呢？是因为我下啊在火车上的时候，他问我你是一个人去拉萨吗？我说哦不是的，我还有一个朋友。然后到下火车的时候呢，他看到我一个人啊，然后说哎我车上还能坐啊，这个你可以叫你朋友一起来坐啊。然后这时候我朋友正好走上来，他说哦那个我们车上好像只能坐下一个人。然后我们就在从此分道扬镳。 所以说这个混拉萨这个圈子还是一个挺奇葩的这个圈子。 对，比较混乱。 比较混乱。但是大家对于拉萨我还没有去过拉萨，我对拉萨还抱有一些非常这个 神秘的圣洁 的对，还有一些怎么说呢，好的一些想象。但是主要是这个周围的这个比如说就是社区里面对于拉萨跟这个丽江的讨论已经进入一种定式了，就感觉就是那个特别装嘛，就是这个架子一拿出来我就有点受不了。 我们想象到的去拉萨去丽江混着那些人的多数的身份就是流浪歌手，要么酒吧老板，要么什么是客栈掌柜，一般都是这样的一种身份。但是就是我们把它想得太好了，你过去的时候你自己不是一个流浪歌手，那你去干什么？你参与 认识流浪歌手啊？ 那边不是到处都是流浪歌手，你要找当地的一些酒吧，你才可以找到一些歌手。然后呢，很多人说啊，那我去朝圣吧，那边是一块心灵的净土啊，我去感受一下。你到了那边，拉萨这个城市而言，就相当于比武汉更次一点的那种落后城市，你知道吗？ 对，武汉凭什么中枪了？ 武汉中枪？ 因为我也去过武汉，给我印象稍微脏乱差了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到了那个拉萨的地方，很多人说。那我们就去寺庙吧，因为拉萨当地寺庙是很多的，什么大昭寺啊、小昭寺啊、色拉寺、哲蚌寺，很多大大小小寺可能听都没听过。你要去那个大昭寺呢，可能很多人就也这个跟就入乡随俗嘛，顺时针去转一圈。其实你也不知道你顺时针为什么要顺时针转，为什么我不能逆时针转是吗？ 逆时针你就撞上别人了。 对，真的就是去跟风的。而且那个像寺庙它的钱门票还是挺贵的，比如说我们像去杭州的这个上天竺，你进去同样是寺庙啊，进去门票10块钱是吧？也还可以理解。你进大昭寺门票85块钱，进去之后呢，你看那些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的佛像还不一样，你也没有拜的，没有人跪在那里是跪拜的，就是你也是沿着顺时针转 转一圈。 对，转一圈。你如果有导游的话还给你讲解一下，还讲解一些佛经啊或者是佛像一些神圣的东西。如果没有导游带你，真的进去是云里雾里，绕了一圈85块钱就让散没了。 所以这个西藏旅游还挺贵的。 挺贵的 啊，看来这个所以 哎，那你为什么要去西藏呢？说了半天， 我去西藏不就是 属于那种装的那一类。 准备去混一下。 哎，我想感受一下，因为我接触到一些那个独立歌手比较多嘛，玩音乐的朋友比较多，就刚好在西藏也有一个朋友给我们介绍，他是玩音乐的，唱歌的，然后就想去看一看，体验一下在拉飘的那些流浪歌手。 你体会到这种拉飘的这种感觉了吗？拉飘是一种什么感觉？ 拉，我认识那个流浪歌，他也不是流浪歌手，就是一个 不流浪 酒吧歌手啊。 你知道他说了一堆，我就感觉他去拉萨好像跟他之前那个想象是有距离的 啊。 我也觉得没那么好。 我们先休息会儿啊，待会儿接着来听这个小静讲他的这个拉飘的这个情况。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来串门的小静。 好，这个小静今天来这里报告她的西藏发现之旅拉飘的这个故事哈。在长假期间，咱们都是在各地，这个其实除了我们坐在直播间里面以外，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排队的途中，不是在排队当中，就是在去排队的这个路上。所以咱们在这里就是哎挤兑一下大家，聊聊那些奇葩的旅游的这个故事。小金刚才说到，在这个去拉萨的火车上经常会有这些资深的拉飘，好，资深的拉飘也让人觉得摸不着底细。那到了拉萨之后呢？到了拉萨之后，这个游客，你看，其实拉萨不算是跟九寨沟跟华山相比的话，还算是比较清静的一个比较空的一个地方。大家到了那边以后，你不需要排队的情况下，你干些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就是拉萨为什么会空啊，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要么选择火车，要么选择飞机，要么就公路，公路你耗的时间太长了，本来就只有七天长假，那火车两天两夜也太长了，要么就坐飞机，坐飞机机票太贵了，你知道吗？来回一趟可能就得花六七千，现在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两天的机票单程就是四千多，如果把钱都花在这个机票上，很多人都不愿意的。 对，所以就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上，去拉萨的成本太高。 对，然后呢，我发现， 所以在去到那边的话，都是 hardcore 的这个拉票。 什么意思啊？ 就是死忠的这个拉。 因为我这种伪文艺青年，然后呢，我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就是去拉萨玩的一些，包括旅行团也好，也是或者是个人游也好啊，就是上海人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呢，成都人也多一些，另外呢，就是台湾人很多，台湾人很多，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组团去，而且去台湾的不是年轻人，都是一帮中老年人。 哦，吉桑。 对，就是老太太啊、老伯啊这样的一些人啊，然后就看到雪山，他们从来没见过，然后特别的兴奋， 是吗？ 比如说我们坐火车一路上去，先到了可可西里，然后就一整天都是可可西里啊、格尔木啊这些、唐古拉山啊这些地方，然后呢，那些台湾人就又蹦又跳，那当然火车里有氧气了，跳一跳没事儿啊，就去拍那些山啊，看到牦牛，哎，说牦牛，哎，藏羚羊，真的，但那个跑过来是不是藏羚羊，我们都不知道，到后来我们就说了一个笑话，说你那个到了拉萨看到的狗都是藏獒。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就住我隔壁宿舍的一个女生，她是我判断她应该是真的文艺青年。她后来 你怎么判断 她？你知道没有？她是把她作为她的事业，现在做旅行为事业，她就在一个旅行杂志里面， okay. 就专门去各地做深度体验。她的毕业旅行是9981天。就几乎大半个中国都走遍了，从这个什么新加坡，他在留学回来，然后再整一个大圈，西藏那边再兜回北京人，然后他讲的一段是从四川就进藏区，他们是怎么呢？也不选择公路、火车、飞机，全部不选，徒步，人家真的是徒步。他徒步呢也有一些装的，就想要去体验那种感觉，但实际上不是，他实际上他又没那个体力。他也没准备好，他装备都不齐全，甚至穿一裙子，你知道吗？ 哎， 穿着那些， 你等会儿我先打断一下，这个裙子这事儿，我注意到特别多的这个姑娘，这西藏拍的照片都穿裙子， 她穿裙子， 我说这个穿裙子在西藏活动， 他们是徒步，你这还算了，你说我要是就正常的走在大街上，这个没事儿，她主要是徒步，你还穿一裙子，我是见到那女孩子，她是从一大圈转到香港来，还跟我见过一面，我就看她背的那个背囊，我都在，她个子比我还低，你知道吗？她都背的那个背囊，我都担心她到底背不背得起来，但人家就是背这么大，行走了几个月，她说在藏区的时候。 呢，体验徒步经常有险象环生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他说这个你必须得克服。他就看不惯那些你说身体没准备好，装备没准备好，但他怎么样呢，就让当地那些向导们就是雇那种就是那个 帮你提行李， 提行李，并且是他们一定要骑在那个马背上还是干嘛的。他本来那个马呢好像粮食也不太够了，但是他必须得做怎么样，他就看不惯这种你就是完全不是想要融入想要真正体验的人，你非得去装了自己好像特别文艺那种。 哎，你这个就说到了到底什么才算是装，你这个你说一个游客很多游客身体可能他吃不消西藏这样的这个情况，但他也想去玩啊，也想去玩。像刚刚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比如说中老年的旅行团跑到那边，我不见得每个人都走得动，那他雇这个导游啊，雇什么马啊什么的，雇有人帮他挑行李啊，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 很正常， 也算不上。 关键是现在你看到那些尤其是所谓的我不是旅游，他说我是旅行，尽管是一字之差，中间有很多的 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非常重要的区别。但是你光看你要去那个地方是做些什么，我就听那个女生就讲，她说她在西藏的时候跟一些藏民没法沟通，语言是不通的嘛，但是呢他也是坐火车去到那边，他说呢我就看那个坐在我对岸的对面的那个藏族大叔，他就一脸的不理解，他说哎，为什么这些人一直在拍照，他们觉得那些景物我可能从小到大我几十年我都看惯了，就丝毫没有感觉。大家都说 有什么好看的， 旅行就是你从一个你自己活腻了的地方去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 是 他确实，但是对方他们一到这个拉萨之后能跟聊得上的那些当地的居民是聊开，就是我们看到你穿的衣服啊，你身上戴的首饰啊，哇真的是精美绝伦的，觉得特别特别好看，但对方觉得其实也不然，我们反倒是向往你们汉人身上穿的这个比较轻便的汉服，我们也挺喜欢的。然后对方说哇你看你们这里完全是这个一片净土啊，都没有外界打扰，他说也不是，现在也能买到酸酸乳了上网什么的我们都能跟你们一样了，我反倒是觉得你们这种每天可以上上网用什么手机 WiFi 那样的日子呢，跟外界不是隔绝的，我们也向往。所以他就感觉说我们互相进入了对方的围城。他说他又怪你说比如说你去到丽江， 对， 你又怪那边是商业化的，但是你商业化你可以不去啊，商业化不就是因为你们大家都去所谓的朝圣才让人家商业化的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哈，在咱们现在这个旅游的这种心态，特别是当大家可能有一点钱也稍微有点闲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大家都想去找那些所谓原生态的东西，又想去体验所谓要当地真正的特色。 这种悖论其实不仅仅是 但是呢你对，但是 你 拒绝那些所谓的商业化的或者说是非常旅游景点式的这种，你要拒绝这种东西，但是你本身的到来呢就是把这个地方塑造成一个旅游景点。 其实你说旅行你要是真的是想跟当地人进行一些交流沟通的话，你本身就是对人家生活的一种打扰。 这是对， 就不管是善意甚至恶意的吧，你都是一种打扰。 对， 就问题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去啊，说的非常好听，说在旅行的路上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自己啊，什么发现自我啊。倒是我还真的是我访问过香港的一个旅行者，他呢最喜欢的是单车游，比如说东南亚那些国家他就是踩单车。我说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你们这种具有这么丰富的旅行经验的人怎么说给我听哈，怎么样发现自己。他说我自己，他叫林辉 林辉之前来过 来过我们这儿。他说我是一个这个意志非常薄弱的人，就是我爱好非常多但是坚持下来的非常少。在旅行的路上呢，他在柬埔寨就一直骑车，骑了好几天，中间实在是累得不行，体力透支，但是没有办法，你说在外面风餐露宿的也没有一个居无定所的感觉，但一定得继续在路上骑着。那个时候呢他就看见一辆巴士，他就从他身边开过去，他说我真的是累得不行，我都想死，我多想招手让他停下来，但那一刻我居然没有。哇，他说我没有把那个巴士喊停，然后接着骑到了终点。他那时候就坐下来，他们说最可贵的路上就是你体验那种孤独的感觉，你只能跟自己讲话，他就是两个自己，一个在那个让自己慢下来，说你不如干脆去上那个巴士吧，一个是就不断的催促自己继续往前走。他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其实还有另外一面的，就不像我自己看到的，在香港我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就是那个意志力不足， 啊、没什么恒心， 嗯， 但是在旅行路上我发现自己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宝贵。 哎， 他讲的那一下我确实还觉得至少是我被他、这个、 也有点道理，因为你人处于一个不同的环境哈。我昨天注意到有不同的这个网友都提出说、嗯、其实在长假出游当中虽然排队很辛苦啊、嗯、你看这个坐飞机可能碰上管制哈、啊，或者说在高速公路上堵车本身都是很磨人的一种体验，但是你能够看出来你自己的或者看出来别人的这个性格特征、 嗯、 比如说坐飞机怎么着呢，从这个对方坐的舱位看出他的这个家里有没有钱、 嗯、 那这个从对方对待空姐的态度看他这个人素质修养怎么样、 嗯、 看他这个打电话之后飞机起飞的时间，看他这个人手上有没有权力、 嗯、 对不对，那最后呢你从他跑厕所的这个程度看人家腰好不好、 嗯、 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他们说哎，你在这个长假路上如果堵在路上的话，哎，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有兴趣的话相亲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也是一个观察的机会。 其实去西藏因为高原反应很严重嘛、嗯、 所以就看出来这个男生身体好不好了。 不是去高反严重，有人说要治高反、嗯、要其实意志力很重要的、 啊、 看你能不能够挺过去。其实在高原上你很多时候你要跑前跑后啊，然后要去想怎么把让自己活下来、 啊、 那个时候脑袋是放空的、 嗯、 我真的那一个星期完全没有想我回来有多少事情要做、 啊、 我后面还有多少人要联系、 嗯、 我后面的档期是怎么排的我完全就没有想、 嗯、 我只想我要怎么活下来、 嗯、 对，然后呢我就是去想办法，因为我也人生地不熟、 嗯、 我就知道我要去吸氧，然后呢我就跑到那个客栈楼下，他们都会卖一些瓶装的氧气啊，我不懂嘛、 嗯、 我就说那个瓶装的氧气多少钱一瓶，然后那个人说35块钱一瓶，我当时就想哎，活命要紧，35块钱贵是贵了点啊，那我就也买了、嗯、我想吸一瓶可能会好一点，吸完了之后什么用都没有。后来呢就想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我跟我同伴高反更严重、 嗯、 他已经高反到根本就头痛欲裂啊，因为之前有人跟我说如果你在高原上有高反然后加上一点感冒的话很容易就引起肺水肿， 对，肺水肿 之后就会脑水肿然后就死了，然后、 嗯、 我们就想那赶紧去医院吧、 嗯、 去医院之后呢那个医生呢他应该是一个汉人、 嗯、 然后呢他可能在西藏待久了所以他讲话是有口音的、 嗯、 他那个口音呢也有点让我不太听得懂、啊 嗯、 然后呢就是跟他说我要吸氧，然后他就发现说吸氧啊吸氧肯定不够的，你要再打个葡萄糖，就一系列开始报一串这种高原反应应该要做的一些紧急措施啊。我说我不用打点滴，因为你知道内地人打点滴真的是好平常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的一个香港朋友跟我说在香港好像打点滴算上一个小手术了、 哦、 他们不太会习惯打点滴，然后我们就选择纯吸氧、 嗯、 吸了2个小时纯氧之后哦，充满了活力、啊 哦、 然后就发现吸了氧之后你就很容易依赖上那个氧气、 嗯、 然后呢我们走的时候每人打包带走了一袋袋装的那种氧气，说我们第二天要去纳木错、 嗯、 去纳木错的时候因为是从拉萨3600多米的海拔去纳木错是4200多米的海拔，那个海拔上去之后怕自己顶不住嘛，可以把那个氧气带着路上吸，结果发现4个小时的路那个藏民的司机啊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还带我们去这儿吃吃饭啊那里聊聊天啊，下车跟一帮小学生踢个毽子啊什么的，然后再开车开了6个小时，我真的就整车的人要么就是在憋尿要么就是在睡觉了然后呢就是难受的就已经快昏过去了那种感觉，真的是完全靠意志力撑到了纳木错，中间中途都没有办法下车，没有厕所的，就是野地里、 啊、 就有朋友跟我说如果你要去纳木错过夜的话你要做好拉野屎的准备 嗯，小静也是发现另一个自己，感受了一次生 命。所以我一直有是说啊，这个大家不管是新婚夫妻啊，还是这个男女朋友， 嗯、 不要轻易出去长途旅行、 嗯， 因为这长途旅行之后很容易发现对方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因为都是处于一种、 嗯、 这个人在怎么说呢不熟悉的环境 下。但是他们说新加坡的、 这个、 一定要出去一次旅行。 什么 如果是刚刚谈朋友的 话的、啊、对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深度了解对方的、 嗯、 因为你平时在一个舒服的熟悉的环境里面有些事儿是不会暴露出来的、 嗯、 在什么舟车劳顿啊或者在这个忍饥挨饿的这样的情况下人的一些就是不管是好的方面优点还是缺点都会放得很大， 是你修行的怎么样你道行深不深再看你陷入危险的时候就看得出来， 是好如果你要考验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话带他去拉萨哈。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里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小静。 好，咱们今天聊聊这个奇葩的旅行故事。我之前到台湾哈，这在一个民宿碰到一个客栈老板，我觉得这个我后来接触的人多了以后，我发现其实还蛮能够代表现在台湾年轻人当中一种很流行的一种文化，或者说这样的人非常的多。他就是他其实年纪也并不算太轻，可能30来岁，那毕业了之后就一直处于我就是打工，打工之后呢攒钱，我就是有一个预期的目标，说比如说我这次的目标是要到印度，我的目标到印度旅行一个月，那我需要多少多少钱，把这钱算出来，然后我就现在找一份工作，我挣足了这个钱之后，我不会考虑任何这个所谓职场的这个发展，我就一定会辞职。辞职以后，我带着这笔钱就到印度去旅行，旅行一个月回来把钱花光，再找一份工作，设定下一个旅行的目标。然后台湾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种新的签证的类型，就是可以到澳大利亚或者到新西兰，好像有到日本的，就是属于这种打工的这种修旅的签证，你可以在那边一边打工一边呢又是旅行。 对，香港也有的。 对，时间呢可能通常一年两年的，这样的非常非常流行。所以台湾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热衷。 叫 working holiday， 对的 ，working holiday 这样的签证，台湾的年轻人非常热衷于这样的事情。但这个故事呢，我在想，你其实放在这个大陆，或者说放在内地很多地方，你也不是没有听说过，但是通常你我觉得是大家可能观念上接受起来还会需要很长的时间，说哎，你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不找工作呢？你这个每天都游手好闲，你在干什么呢？另外一方面，作为其实我也经常在想，这种大家在旅行当中这种心理状态哈，我们刚才说这个生活在别处有的时候感觉像是一种幻觉，但是你又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当这种漂泊不定真的成为你的生活本来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这恐怕又是另外一种境界。 估计他过久了之后也会腻的吧。 真的会腻吗？对，这我也想问哈，真的有人会腻吗？ 因为我见过有一些人啊，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呢身上身份特别的多，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主持人， 对， 然后呢他自己又是一个流浪歌手啊，他也在那个丽江开客栈，也曾经做过拉漂，然后呢我就听他说过，他在丽江认识过这样的一帮朋友，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出去到一个桥头，然后呢开始打手鼓的打手鼓，弹吉他的弹吉他，就开始唱歌，然后呢面前放一个吉他的盒子，就等着收钱了。一天有的人就是我挣够了我今天该挣的钱，我就收摊儿。还有的人呢，就是我今天就唱2个小时，我不管我挣多少，2个小时之后我也收摊儿， 不管有钱没钱， 不管有钱没钱。他们觉得每天弹琴唱歌这样的慢生活就是自己的一种状态，是自己的一部分。然后呢有一个叫做大军的人，这个人也挺传奇的，他在丽江遇到过3场艳遇，他就在丽江啊，他在丽江唱歌， 这必须到丽江必须得有艳遇。 对，第一场艳遇呢是一个从上海过去的一个小姑娘，叫做小杨玉。这个小姑娘呢其实他也是去丽江玩的，玩了一圈之后呢认识了这个大军之后，说我不行了，我一定要跟大军在一起。然后回去之后，他是在上海工作的一个白领啊，回上海之后立马这个把工作辞了，就奔大军去了，在丽江陪了大军2年。他也不问你我们未来有什么发展啊，当然中间他们也想过要成家，但是肯定这个小杨玉的父母是不会同意的嘛。然后呢他就陪着这个大军在丽江弹琴唱歌，说这每天就这样过着生活。突然有一天这小杨玉走了，2年之后有一天他走了，因为他觉得从小到大在上海生活的那样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们每天被固定好的一种， 你得上班得有件事儿做， 对，世俗规定，我们就应该上学上班，然后有一份看的养得活自己的一份工作，最好还拿得出手，然后找一个好人嫁了，然后生小孩，一生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呢他就是被压抑完了之后到了丽江，发现哦原来还有这样的生活，觉得很新鲜，他根本就是去体验生活的， 就爆发了。 对，爆发了。在2年之后他觉得哦这样也没意思了，又回归他原来的生活，又开始留起自己的长发。他到丽江的时候把头发都剃了，然后又回归自己的生活，留了长发，穿起了套装。这是他的第一场艳遇。第二场艳遇呢是在丽江的时候，他又弹着琴唱着歌，有一个从北京飞过来的一个也是一个歌手一样的姑娘，长得挺漂亮的，说要跟他在一起，一次一次的飞到丽江。开始呢他还不以为意，后来呢发现那个女的就经常在他面前把机票撕了，说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就是待在丽江我不走了。然后就是每年，这得每个月都要飞过来几次丽江。后来他终于有一天想， 好，那我也要为了你做改变，我北漂吧，我离开我的丽江，我上北京去讨生活，为了跟你在一起。他到了北京之后呢，去了解一下这个环线应该怎么做，这个在通州买房， 怎么挤地铁， 在通州租房子一个月得多少钱。 是， 然后呢他准备好一切之后，想他没有告诉这个女的、啊、 他已经不是他了， 他没有告诉这个女的，然后呢他就去那个要给那个女的一个惊喜。 嗯， 找到那个女的之后，那个女的自己有男朋友的，有自己的生活的。那个女的就是在北京活腻了，待腻了，去丽江找刺激的。 啊， 然后呢，她又第二天灰溜溜的买了一张回丽江的车票回去了。 啊， 第三次呢，她终于遇到了一个好姑娘。 嗯， 这个好姑娘呢，但是有病，你知道吗？就活不久了那种啊。 啊， 然后呢，就是跟她在一起玩啊，陪她唱歌啊什么的。她就觉得我每天要唱歌，每天我挣投150块钱，我就给你买一条花裙子，因为我觉得，因为他看到那个姑娘的第一眼就觉得那姑娘穿花裙子太漂亮了。 嗯嗯， 然后呢他就接下来的几年的生活就是挣够了150块钱就给她买一条裙子，挣够了150块钱就买一条裙子。 生活是由150块钱组成的。 嗯， 对，之后是剩下钱当然自己还会生活啊什么的，柴米油盐什么的。 嗯， 但是后来到那个女的家里面那个柜子里的裙子已经塞不下了，说你，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买点别的也行啊，你不要再给我买裙子了。 强迫症吗这是？ 对，我觉得这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人，有的人愿意去寻找刺激，有的人搭上去，那有的人就会去贴呀，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嗯， 那如果没有这些个女的组成的话，那这个大军的生活也是在丽江过得很平淡。 嗯， 或许他过几年他也不在丽江待着了。 哎，这个小静说的这个哈，是最近还挺流行的。 嗯， 不管其实有的人说这个电视剧从来都是抄生活，这个电视剧上开始演的越来越多，其实真实生活中哈，有的没的我也经常听到一些这样的故事。 嗯， 还有的比较离谱的，这个现在丽江可能拉萨已经不够远了。 嗯， 再更远的是到尼泊尔。 对对对，尼泊尔也是一个。 这接着我要说的，这俩国家也是被中国的文艺小清新 玩坏了， 尼泊尔和越南。 嗯 啊，刚才说两件事是西藏朝圣和咖啡馆读书嘛。 对。 中国两个景点，一个是丽江，一个是奉化，这些基本都毁了。但是我身边的一些，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文艺小青年，但他们确实就会选择一下子消失一下。 嗯， 就过这样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比较隐士的生活。 嗯， 其实我们身边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就对于这样一帮人。 嗯， 有的说哇非常佩服他们。 嗯， 你看敢于这个抛弃一切哈， 是 就是向往自己所喜欢的东西。第二个觉得你太不负责任了，你首先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任。 嗯， 你爸妈怎么办？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呢是做翻译的。 啊， 他就是喜欢去那种玩那种暗黑系的旅行，比如他喜欢去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呢他想看看野生动物，但是呢就他还没带手机，有一次。 哦， 结果呢是把那个他住的民宿那个老板给弄着急了，这么晚了两个姑娘还没回来，这是干嘛？ 嗯， 他说我们在里面看星星呢。 嗯， 就看星星啊，看日出什么的。 嗯， 好，我就讲给我的朋友听，朋友说太不负责任了。 嗯， 你说他万一这个安全上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 结果怎么办？他家人怎么办？但是呢他自己呢又确实是这么一个生活态度，他时不时的赚几个月的钱，然后下一个月呢我就要一次性把它花光，我必须得去旅行。他要是不旅行他整个人的难受，你知道吗？所以我说你上辈子一定是游牧民族，你怎么就投胎到这儿来呢？ 嗯， 所以这样的人你怎么讲，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不同吧可能。 嗯， 但你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价值观和他的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才会增加了别人对于生活的想象力。 嗯，尼泊尔，我刚刚想说尼泊尔什么呢，这个故事的版本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 嗯 啊，这个通常是文艺女青年在尼泊尔旅行，然后爱上了一个当地的男子，最后呢结果呢因为带毒品最后被抓了。哎，这样的故事哈，我这个是听说过不止一回了。所以现在其实有的人很多在批评说中国人的这个旅行经验哈，这个旅行的想象已经产生了，但是旅行的经验恐怕还不是非常的足够。比如说有很多的姑娘这个喜欢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旅游啊什么的，但是最后呢就是这个爬不动山了，爬不动山怎么办呢？那就是比如长着漂亮的话，那就有通常有男士帮你背包啊什么的。 嗯， 所以我看到好多在驴友的训练当中啊，就重点提醒那些长得好看的姑娘的，说你要量力而为，不要寄期待于有男生会来帮你背包。所以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个想象和能力哈，真的得配上。你像现在很多，我觉得大家这个 对于旅行这个幻觉或者说这个美好的向往已经都存在了，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你说真的到野外你碰上紧急情况怎么办，你这个真的有的时候需要你变成一个女汉子的时候，你做女文青是可能应付不过来的。 我觉得大多数的文青都还属于伪文青的这种状态啊，大家都是我看到了这个我想要去尝试一下体验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行，我觉得你真的要有这样的魄力，你干脆就你就像三毛那样，你就住在撒哈拉了，我就住在沙漠里了。但是现在很多的那种年轻人说我要去这些地方去旅行，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拍照，拍完照一定要发朋友圈或者是微博。那你旅行拍的这些照片到底是给别人看了你去旅行了呢，还是你自己真的去体验旅行了呢？你中间你连不上网你还着急，哎哪有 WiFi 哪有 WiFi 我还得蹭 WiFi 这也是这旅行当中的一种现象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功能哈，可能在今天呢我们这种对于旅行的很多这种想象当中其实很多是给别人看的。那我如果去了一个地方的话我必须要让别人知道，不然的话等于我没有去过。 对 啊，对吧，这个一定要比如说一定要有微博啊或者说 Facebook 的照片有图为证嘛。 对， 但是不然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宁可不去。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心态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就是你在办公室里坐腻了一个人的时候，我需要有这个需要变成另外一个人，而且我需要让别人知道。这个 最后我想送给大家六个字哈，就是平常心不凡事，对不对？就旅行的时候你要抱着一个平凡的心，平常心，然后呢做一些你可能是向往很久的大家看起来是比较有魄力的生活。 好，我送给大家五个字请注意安全非常感谢小静今天来参加三D环新闻，谢谢你， 谢谢。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环节哈，继续来看到台北检方啊，今天昨天就是侦办检察总长黄世明涉嫌这个泄密的案子，昨天呢就是以他字案，传唤了黄世明本人，并且呢是以证人传唤了台湾的领导人马英九以及台湾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以及前马英九办公室的副秘书长罗志强三个人，三位政治巨头在同一时间被警方传唤，这在台湾的司法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破纪录了。所以想问问各位了，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事件？那你觉得哈，你想领导人都会被传唤，这样一个制度，这方面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哎，这样一个制度呢是好还是不好？ 是说明这个真的是领导人自己有问题呢，还是说哎，你说这个制度连领导人也能查哈，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制度。好，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马上回来。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环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好，台湾的官说案呢又有新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也是引发了社会以及政坛的强烈的震荡。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呢，这个台湾的检察总长黄世明是涉嫌了泄密，看到黄世明以及马英九和行政院长江宜桦呢通通是被警方传唤，那么这在台湾的司法史上也是创造一个新的记录。马英九呢更是继陈水扁之后第二位出庭作证的现任台湾的领导人。那对于这样一个事件你怎么样看？你觉得这个从制度上来说是好是坏？好，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是凤凰 FM 一键抗议，现在可以打进来了。好，我们先来听到是来自河南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刘先生，您对这一单台湾的新闻怎么样看？ 台湾这个监听案呐、对不对？不管他怎么监听，只要不搞台独，我们大陆人民都欢迎，对不对？ 您觉得只要不是台独，您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其实， 对，他只要不搞台独，监听是应该的。监听他，一个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多党派执政，他监听，他是在监听。像我们国内就不用，没这个监听吧？ 你怎么样看？ 马英九这次都要出庭作证。 马英九出庭作证啊，他出庭作证应该出庭的，他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应该出庭的，他应该给大众一个解释啊，对不对？包括政治方面、两岸方面、台湾民主方面，他都要解释清楚啊，对不对？ 嗯。 嗯，好的， 谢谢， 谢谢河南的刘先生哈，刘先生还是比较关心这个统独的问题哈、嗯。那在这次的这个台湾岛内的这个新闻，好，这个刘先生似乎觉得对于 是 两岸关系没有什么太大的 影响。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哈，马英九这次出庭也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件，因为之前陈水扁也是出庭过，而且作为公民的话，他是一项 义务 啊。 啊，湖北的裴先生，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是天津的邢女士是吗？ 哎，对，是。 哎，邢女士您好，这个您怎么看待台湾的这桩新闻？ 啊，我认为哈，这个好像是这件事上哈，彰显着这个国民党啊哈，这个民主共情啊、共政啊的先进性了。 嗯。 啊，遇到问题了哈，哎，这个可以马上立竿见影的调查高官，是吧？ 嗯。 不管他那个到底是究竟怎么样，可以调查出来哈。 嗯， 尤其是先进性，共情性、民主性， 啊，好， 这个是我们大陆呢应该借鉴的地方。 嗯， 好的，谢谢天津的邢女士啊， 连最高领导人都能被传唤啊，这说明他们制度本身有一定的先进性，可以借鉴。好，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听众都认为这是一个先进性，倒是有的人认为，你看连最高领导人他们都这个涉世其中，是不是他们本身也不是那么的清白、 而且呢，你要说立竿见影啊，说实话，这件事情恐怕已经朝着马英九不能够控制的方向在发展了。本来是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哈、拿下王金平，现在王金平哎还是坐在立法院长的这个宝座之上， 是不是说明他的这个政治能力也是有限哈？方先生， 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哎，方先生是从广东的是吗？ 是， 对，您怎么看台湾的这张新闻？ 我觉得这个检察长泄密这个马江罗首次同时被盗犯这个事件，也说明了台湾社会民主法治的精神的体现。 嗯， 说明法律限制是高一切，在真正的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能够超越法律之上。就像美国那个尼克松时代那个水平事件是吧？ 嗯。 这件事件我觉得是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社会能把什么事件都公开在阳光下，这样的社会才是进步的社会。谢谢、 哎、好，谢谢广东的方先生，觉得这个是法治进步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需要注意到，其实事件的起因啊，却是因为马英九指责王金平破坏台湾的司法啊。那这个用一个正当的，这个现在是我们重点看到这个程序的正义呢，还是看到他这个事件本身可能是一个司法的问题哈，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那其实在这个台湾的马王斗九月战争哈，已经进入到十月份了，现在还没有任何落幕的迹象。而如果你真的要给这个局势有一个评价的话，可以说这个马英九现在是落后了不止一分啊。之前是拿掉王金平的国民党党籍，那本以为可以一下子就去掉他的立法院长职位，没想到呢，王金平是上诉得职，得到法院的支持，得以保留自己的立法院长的这个位置，现在就是大家非常的尴尬。 六号线上，湖北的裴先生 啊，裴先生你好。 裴先生 你 好。 喂， 哎你好， 哎你好，您怎么样看这个在台湾马英九和这个江宜桦都是出庭作证？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呢，就是有些方面是表示这个台湾呢、作为一种民主法治社会啊，它是社会一种进步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这方面呢，两方面看啊，有利也有弊啊，这是进步的表现啊，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呢，作为这个台湾呢，这因为这个新闻呢，我关心的比较久啊，表明了国民党的一种分裂啊，也有可能啊，对两岸的和解呀、或者统一啊是有不利的。但是作为大陆方面来讲呢，也不必要过分的啊，很怕这些事情，因为作为中国人内心来讲呢，还是向往了什么呢？向往中华民族的这个种文化传统啊，这种是来战胜这个西方的这种这个也叫霸道吧。这种文化的，所以说我们呢 也不必要过分的操心，过分的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大陆来讲呢，发展自己经济啊，把自己军事各方面做好，也不是很怕西方的。 嗯，好，非常感谢哈，湖北的裴先生这个说的非常的全面哈。一方面是说这个是法治啊，确实是有，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担心国民党的这个分裂哈，会对两岸前景造成这个不明朗的影响。 倒是现在哈，就是传唤最高领导人也是被台湾的一些媒体有一些的批评。批评什么呢？就说检方呢是要考量不耽误马英九的这个公务行程和他的维安的需求， 还是给了他一定的方便， 特地选在离他比较近的，就让他可以直接从他的这个办公地走地下通道就到达检方的这个办公室去进行传唤，所以这是不是也有区别对待？ 一方面，这个马英九当然也是作为普通的公民哈，但当然他并不普通，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人哈。 好，那么官说的发酵和后续发展，我们再会为您继续的持续跟进。也感谢各位打进电话来，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再会。